好，欢迎我他餐一聊。今季拜咧系冇乜特别嘢发生，所以我揾啲突然间 我啲笑话讲， 系笑话讲下，回应下啲笑话啦。集中系讲下啲公关上面虾碌嘢啊、骑呢嘢啊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涉及公关测试回忆录咧，有时未必系灾难级嘅。 但系你嗨埋测试就好大镬， 唔系公 关 回 忆录 啦，因为里面都有啲反面教材唔测嘅， 系啦，就是好成功嘅，唔系系公关骑呢移民录啦。公关移民攞讲咁样复杂，唉！今次佢揸旗就识歪，有咩事揾佢咧？ 系 系啊，你哋啊， 因为听到佢把声都应该知系同啲 I T 嘢有啲关事嘅，应该 系啦，资讯新有用。 好啦，我谂讲咗单对我哋在座，起码有两个人影响比较大嘅嘢先啦，贴身同埋即系对近来最 update 贴身啲嘅嘢啦。有冇睇世界杯啊？ 哦，免费。俾咗钱嘅，俾咗钱嘅睇唔到，结果赔俾免费，赔俾免费一齐睇。 系咯， 点 样 咁 搞笑？ 嗰单嘢系， 我放咗金发抽唔到嘢，反而要俾网博嘅一齐。 即系其实嗰单嘢就系一先唔知唔出先。其实嗰单就系 捞二啊， 捞二买捞二就买诶捞电视就买咗即系佢喺大手执个转袋就执咗乐视世界杯嗰个转播权。咁咧佢咧就出个捞衣就啲网上 app 嚟嘅， 佢应该即系专登系为咗世界杯一次讲出嚟嘅。 系啦，咁就 即系之前咧，你要睇捞就你一定要有个即系机顶盒先睇到噶嘛，有电视睇噶嘛。咁你出个 app 就俾你可以出边上到网就睇到啦 ，log in 咗，好似好方便啦，系咪？ 点知死啊？死出法啊？ 唔系，总之死咗啦，唔知佢死乜啦。总之你上唔到去，睇唔到嘢啦。总之就你即播世界杯嗰下，同你讲睇唔到啦。 唔系，系啦，直情话斋弊家伙，今时气向咗，你真系唔掂，大佬。 咁然之后就最正就系话个补镬方法系点话？ 赔一场， 将下边之后嗰场摆落 view 度，大家一齐睇。咦，市民对捞啲客户有咩补偿到咧？其实， 因为好简单就系。ViuTV 嘅客户从来冇俾钱，但无啦就佢唔使俾钱，多咗场睇。 系啦， 但对于啦嘅客户就系、是、 都仲系睇唔到嗰场喎，都仲系睇少嗰场喎。 搞搞边科？即系因为我啱啱你头嘅，其实我系 唔系个公关正系正在，佢有出过嚟解话噶，系因为第三方技术。咦喂，咪住先，捞咧，唔系即系捞依背系捞啦，捞背系电信联科啦，即系 IT 又系你 ，broadband 又系你。 但我 第三方去咗边咧？ 问题，我想问嗰场嘢系点？即系我想问， 唔止一场嘅，几场啊？咩起码两场以上？ 我想问两三场。我想问一个问题系咩咧？佢嗰件事系点样样先？即系我意思系点样睇唔到法先？净死晒，死晒个 app 话俾你听，搵唔到西法咯。 但系捞 TV 即系捞机顶， 捞应该冇问题嘅，捞应该冇问题嘅。总 之 捞二有问题嘅， 西法死咗咯， 系 app 嗰边死嘅啫，系。 O K， 系啦。 所以最濑嘢就系你赔俾免费嘅。咁对啦，咁捞衣嘅嘢， 唔系真系你好地地，你唔好出个捞衣咧，个个翻屋企睇咧就冇呢件事嘅，明唔明先？ 系 咁，但系你又出咗咁嘅嘢，咁你啲客就好自然地有班客就走咗去用 app 睇噶啦，就冇预时间翻屋企或者开电视睇噶啦，系咪咁讲先？ 咪最惨就系、是，今年相对嚟讲系比较少比较少转播嘅，即系冇以前咁嘅，因为以前有好，以前好多个商场都有，今年少咗商场，至少落服冇咗啦。跟住冇咗嘅话，得场就已经少噶啦。你而家仲要整啲咁嘅嘢，咁点算啊？不过唔紧要嘅，今世界杯都几骑呢嘅，啲波 咁世界杯骑呢就唔系 I T 嘅事啦，关白酒鱼事啫， 又关白酒鱼事嘅，不过就另一个问题啦。 石俊生啦，做咗 系咯，总之 OK 啦。咁呢单嘢就算系最近期最新鲜滚热辣嘅， 即系重要系应该系未解决嘅，以我所知啊。 唔知我唔知点解决喎。 我唔信班客唔继续追好喎。 赔钱啊？ 点知啫？但系冇消息，听唔到消息。 好耐之前咧，其实已经曾经有咪一次咩赌集天王盗录好耐之前嘅事件咧。其实嗰阵时有一个解决方案咧，笑到啲人瞓咗喺度嘅。流出嘅其中一段咧就系讲嘅话，最尾嗰堂噶啦，听日考试噶啦。结果跟住有唔知消防定边度嚟查牌，咁一定系爆房噶啦，一定系超人数噶啦，点算啊？补翻俾你啦。跟住有心问阿 Sir， 听日考咯，得啦，总之有拖冇欠啊，实补翻俾你嘅。 嗯，几好啊！ 我谂我都会咁上下解决噶啦，呢件事且怕。 咪等四年之后补翻场俾你咯。 啊，期票 OK？ 咪四年好快过啫，四年其实系。 定系谂住两年之后补翻场啊，国杯俾你算咯。 唔系都好，你错啦。佢下个礼拜好似开咩冠军球杯嘅。 冇翻陈冠军后会杯俾你啦。 喂，球会同国家队有两个世界、啊，你搞清楚、啊。 八年后又调好 过。啊，我陪翻下一次欧洲国家杯嗰场俾 我就系讲咯，即系两年后欧国杯咯， 欧国杯咯。 吓、嗯啊，但系咩？欧国杯而家打紧啦。欧国杯而家打紧啦，而家咪打紧欧国杯，欧国杯咯。 系啊，系我明。 今日听晚决赛咯。 提早两年。 呢个就 你讲嗰度抽多句水啦。英格兰同比利时喺边度开始，喺边度完结咯？ 嗯，都系个球场啫，唔系咁啊。 唉， 唔紧要嘅， 系终于搞清楚究竟薯条系法国定系比利时，依家决定系法国。 英格兰好有精神嘅，就算季军战佢真系打好用心嘅，季战都季 用用心地啊 ，Pickford 继续大脚斩前咯 ，that's all 咯。 唔系，所以好心凉噶，成班睇英格输波，超心凉噶。不过就系你嘅问题啦。好啦，诶，唔好讲啦，呢世界杯嘢唔好讲住。讲下啲其他啲关于 I T 界嘅奇嘢先。 我仲以为谂住讲世界杯 channel 添，顶你！ 诶，唔好讲心伤心伤嘢啦。 灵系传统噶嘛， 雷系有。好讲下。 好过好过冠军，我睇睇冠军输十比零啊！我觉得 系啦，讲下其他啲失。 定系未啊？先。 诶，翻嚟，翻到嚟，女， 唔好再扯晒扯完啦。 睇先，嘅 I T 界嘅，呢排应该仲有一单都。O K， 几好笑 嘅，近地啦。 不过嗱，咁讲 ，Intel 扑火系扑得好紧嘅。 讲啲近啲嘅先好啦。 哦，我哋讲先 呢、這个同股不同权。 小米单嘢 系啦，小米上市。 港交所冇问题喎，同股不同权有咩先？ 要吹到好劲。 唔系，呢啲梗系小儿科啦。呢、這个咩咩呢个恒生综合指数嗰啲小儿科啦。我哋唔系讲呢啲，我哋讲佢 exactly 上市嗰招。 哦。冇嘢噶，诶，嗰日翻早间，唔该各位记者朋友，七点半准时到场。 嗯， 七点半， 但系开始好似九点，九点几十点啦。 咁呢期排早队咁样嘅， 系 有冇早餐送先？你咁早叫人嚟？ 小米出名， 你明唔明咧？啲记者去唔系做采访，系做临记噶。OK， 做临记喺咪准饭盒啦，大佬。要搞错法， 琴姐唔喺度，冇人派饭啦，我 sorry。 咁房你连水都冇啖饮下、 嗯，哇！七点半你九点开始，七点半叫人嚟，然后叫听个半钟头，听够噏。 唔系，重点咪喺度。重点是 真系咪你急一个急都好啲，系斋等急都冇，你记住。 跟住最紧要， 因为阿雷总嚟到就入咗 VIP 房啦。 系，但系最紧要咩啊？好啦，敲完钟啊，开完市啦，咁啊，跟住冲 钟，敲钟前先啦，好冇？拍纸仔先啦。 啊！ 拍纸仔先啦，好唔好？未敲钟嘅嗰阵， 但其实应该佢咁，其实应该边件先边件后咧？你先 拍纸仔先咯。因为咩事呢就系咁，佢又要中意拖埋啲员工嚟撞声势啊嘛，最兴嘅大佬，人多人多好办事啊嘛。OK， 咁但系又惊啲员工柒，俾记者戳两戳，唔知讲啲咩出嚟。即系你知佢好多嘢唔讲得出嚟噶啦，啲大公司最兴噶啦吓。咁啊正啦，有猫子。但系都搞笑啲猫子，第一就系咁啊 ！I T 公司做电话，即系仲要讲咧，你小米好似有个 app 叫米聊，即系小米专用米粉专用嘅 I M 嚟咯。 系啊，米聊嘛，咪倾咯，唔好倾啊！ 唔系唔好唔紧要啲烂 get 唔搞，即系但系点解你啲猫子要 print out 出嚟咁老土咧？即系点解唔可以 send 电子版咁啊？冇咁容易 send 错俾人咯。OK， 你 print out 都唔紧要啦，你 print out 都好心派翻俾员工算啦，同埋唔需要嗰招派噶嘛。 啲员工之前 你啲员工之前，即系你嗰招派，员工睇唔切啦，系咪？唔好玩啦，你嘅之前派啦，但唔系嗰招派，都不好意思，佢唔系派，佢系嗰招摆喺台面任落 吓。咁、啊、不如上唔上访问啫？ 唔系嗱，系俾记者同其他嚟港交所嘅人攞到。一头雾水，唔知乜鸠嚟，一睇就 好明显系摆咗，应该唔应该摆喺度就摆咗喺度，咁啊冇人怀疑。结果人哋攞扫完其他嘢，咪顺便攞埋咯。 然之后仲要咧，事后先至拆咗咧，仲要喺人哋手上抢翻嚟，而以为好 Q 核突， 唔系核突都算啦，但系核突都唔够核，即系我讲点解佢要做啲咁核突嘅嘢？因为佢张纸上面嘅嘢仲核突。 你讲下啦，我真系忘记咗。 我记得有人讲佢唔知道上面又写咗句噶嘛，话咩？ 我净系记员工 number 啫。即系你要答你嘅员工 number 吓？哦，嗯， 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因为我都系立过嘅，但我记得有人写过嗰个笑话，就系话上面讲住记者系坏东西咁上嘅嘛， 系啊，即 话记者唔好唔好唔好理佢，唔好收佢之类之类啦，咁上下。 但写住喺度，黑字白字。 耶、yeah.。白纸黑字 乜都好啦， 段古系白底嘅，即系黑字停咗看好耐啦。 OK， 唔紧要啦。跟住然之后个笑话系咁啲，咁即系谂下嗱，啲记者朋友见到呢张嘢，一定已经唔开胃唔锯噶啦。跟住咩事啊？好啦，咁啊真系落去， 终于等到啊，开 始啦， 开始， 开完事啦，咁啊开始一棚人喺度影张相啦，开始啦，送完礼物啦，好啦。跟住然之后， 咪谂住你起码都学无忌咁，定系话的神出嚟交几下都好，都有啲嘢写下系咪？ 跟住就系当我经过记者区嗰阵时，佢系直接飘过，然后捐咗入房，接受央视独家专访。 独家专访， 好啦，本来冇乜大问题嘅，但系有冇记得我哋一开始讲咧？佢哋邀请记者朋友七点半提早到场， 系啦，为乜咧？其实， 所以我觉得好明显，佢哋讲呢单纸仔好明显系老羞成怒放翻上嚟噶。 有 哦，咁啊都即系，不过依佢见佢咁关唔关佢后嚟佢个股佢嗰个招股价招股不如你上市咧？咁呢单嘢有冇关系咧？ 预咗噶啦，系嘛？ 唔系你明白？啱啱多咗班朋友就你系争啲噶啦，你好难避免嘅呢下。 但系因为当咗雷中吹到好行噶嘛， 我吹唔吹先，我所谓噶，人哋而家入 index。入 index 就自有基金攞去捧噶啦，使 Q 你啲散户去买，都傻嘅真系。 唔系噶，你睇翻个笑话已经唔喺度啦。个笑话系有冇谂过同你讲小米系咩啊？互联网公司咯。 小米互联网公司嘅咩？ 系嗱，问得好。中证监都话有问题，港交所俾啊。 系啦。 等先，佢出咩互联网产品啊？出咗边？我唔系好知道、啊。 唔系 米聊咯。 睇你点睇互联网？咁人哋而家系出 SIM 卡嘅。咁如果即係做电商业都算互联网公司呢，係可以算係拉到车边嘅。即係人哋有啲米粉卡嘅，知唔知？ 因为小米我就知道佢又出空气清新机，又出抽气扇，又出吸尘机，但我未听过又出同网络有关喎。 你讲咯，嗰啲都上到网嘅、欸、，OK？ 小米老游戏 吓，小米 router 互联网咯啩。 小米老游戏啊，谂到嗱几劲，仲有小米 WiFi。 系啦，系啦 ，WiFi 系啦，冇错。即都话小米同回廊有关噶啦，系咪先？ 你咁讲法，我就好难驳你嘅。 好奸嚟 嘅， 其实我唔。 哦，出 router 就回廊啊，即系华硕都系回廊公司，知唔知啊 ？Nokia 都系回廊公司，知唔知啊？ 小米宣称自己系电商嚟噶 ，OK。 唔系佢上市系宣称系互联网公司啊 ，OK？ 要咁分别嘅， 所以佢系你系佢真系可以算系唔系掹车边咁简单。 但系中证监话唔得，但系港交所话得咯。 嗯，系啦，你搞清楚先。 咁有趣。 好啦，咁仲有冇关于小米一单奇嚟嘢？唔多想讲小米啲嘢，冇啦嘛，冇就下单。讲 小米咪讲下啲 大间厂咧， 大间厂咯，冇 啱大啲 Intel 大啲啊 ？In 应该 Intel 大啲啩， 烟头佢大啲，起码 server 佢有先啦，所以极都 啱都有 server 噶。 咁啊，相对都系小众嘅。吓，烟头嗰个先啦，嗰坛其实咩事咧？其实经咁讲，嗰坛嘢就烟头台湾自己 Facebook 嗰个 系咪 computer 嗰个，即系电脑展嗰个？ 系啱早排嘅啫， 做乜电脑展啊？ 咩事咧？咁冇乜嘢嘅，咁咪啲新底版发布，咁啊自己 website 咁有自己厂，即系譬如一个华都同芝加都咁出自己嘢，咁都肯定即系出自己 chipset 嘅版，咁啊梗系讲下啦。咁咧好明显咧，做网管 Facebook 网管 Intel 台湾啊嗰、那个咧，好明显就系唔熟 IT 嘅，咁冇嘢嘅。 唔知唔熟 IT， 系唔熟自己，系唔熟自己旗下啲呢啲嘢。 咁咩事咧？埋单就系、是。佢貼咗張圖， 唔好話咩事先。大家有冇留意砌機？即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砌機都知道，呢期好 Q 煩咧，就係、是、Intel 又好 ，AMD 又好咧，啲成日 chipset 個 number 都係嗰幾粒字，大佬好亂噶嘛。而家亂到人哋 Facebook 小編都亂埋咯。 因為個問題發生喺邊度咧？佢搞錯咗嗰個咩嚟咧？人家 Intel 咧嗰塊板。嘅 chipset number 咧，如果正確嘅話咧，應該叫 X299 係啦。 AMD 咧，仲唔知點解係行先係一個 number， 所以 AMD 當代最新嗰塊板咧，同期嗰塊係叫 X399 係啦。 結果咧，就大家最期待嘅畫面就可能出現咗啦。佢就將住塊 AMD X399嘅板貼咗喺 Facebook 台Intel 台灣 Facebook 嗰個首頁嗰度，就話我哋嘅新底板 恭喜晒。 系啦， 我们的兄弟们 系啦。跟住咧，最好笑就系 feel 到 Intel 嘅呢、這 个，我 feel 唔 feel 到我先？出咗事就梗系有人转载噶啦。 系啊， 咁呢个印科技台湾就第一时间转载啦，好威水啦，系咪？ 系。 咦？点解嗰几个钟唔见咗个 post？ 唔紧要，呢、這个笑话翻到边度咧？我一睇到，我即系啱 lunch 时间咁上下，我睇到，我掉俾 RB 喺唔隔个钟头之后睇，已经唔见咗啦。 我系睇唔到，喂死拎我个仔。 系啊，但系个死法唔系话四零四，直头写明系找不到网页，系网页俾人掹咗走噶。 系啦、啊，咁即系隐科技嘅仲喺度，但系个 post 唔见咗噶。 正常啦，大佬呢个嘢嘅绝产绝废好嘛？ 呢啲嘢获咗就梗系即刻要收啊。 唔系，你咁讲，当你谂下。一个钟内可以同你做到嘢，你觉得俾几多钱咧 ？No， 系啦，记住唔系隐科技获咗，系 Intel 获咗。通常呢啲咁嘅 tech blog 咧，去取笑人哋获咗系唔会收嘅。点解会拒收啊？即系嗱，好简单 ，Intel 嗰边收梗系好合理啦。但系点解隐科技收咧？ 好明显，公关打个电话嚟，跟住收咗。 即系佢平时收开 Intel 几多钱嘅咧？咁惊嘅喂！ 广告咁，广告一定收唔少嘅。 你净系广告施压都已经足够嘅，又唔系真系研究兜攞出嚟嘅。 施压可耻啊！ 讲呢啲嘅啫， 算罢啦！呢啲咩？而家讲嘢做呢个高科技网站，你俾面我俾面你嘅啫嘛。 但系咁讲，起码 Intel 冇撑啊呢铺。跌埋心水，即係佢好簡單，佢冇明裏承認，但係暗地裏佢就已經知衰咗，即刻做嘢。 唔係佢，我調翻轉問佢哋點樣，佢可以點樣撐啊？佢除咗搶住認衰，仲可以 唔係好小事啫。 推個小編出嚟聚奇咯。 佢 都係正，唔係都係認衰咗㗎。 隱科技嗰篇寫得好正㗎，唔知個小編聽日仲有冇得翻工咧？ 實係咁講喎，實係咁講㗎喎。 咁但係的確係隨時即係隨時即炒嗰個。 但係咧。呢個就係簡單認咗就以嗱收期咁就算數啦。 同埋 AMD 都係抽水喎，記得有 AMD， 我唔記得啊呢個。 我記得好似有出嚟抽水嘅 AMD 係。 算啦。但係咧，另外不如咁講，唔收期會發生咩事呢？原來喺另一單咧，就係、是、再早期月年頭開始嗰陣時咧，就話説 Canon 咧， 即係 Canon Intel Insider 冇啦，大佬。 咁先進。 唔好理佢啦。话说系咩事呢？佢有一张相咧就好搞笑嘅，喺 Canon 意大利同 Canon 西班牙。咁我谂可能都系咁上下 language 嘅，或者所以变咗同一个片去 control。 同意大利同西班牙两个 language 嚟嘅，唔好玩啦。 我唔知我意思系咪即系可能佢哋嗰两个 region 好近，变咗系 都唔近。 OK， 咁 都唔近，唔好咁啦。 咩理由啦？ 中间隔咗个法国嘅，起码啦，唔好咁啦。 OK， 好啦。咁咧，跟住然之後就係咩事咧 ？po 咗張相，咁就話哇，佢哋有個攝影師影咗張相咧，就唔知點樣樣。咁啊，望冇乜特別啦。埋單咧，就係、是、有一個攞富士機影呢張相嗰個人就話啦：，喂，你攞我張相過去 P 圖之後就話你嘅喎。咁 攞張相我影，不特止，仲要唔用你啲機影嘅喎。 嗱，跟住 Intel 就好笑，即係對唔住，對咗就靠 入咗 Intel 啊， 太多 Intel 啊呢排，冇理。Canon 埋单嘅答案系咩啊？角度相似啫，跟住啲人睇张相就正啦。角度相似到连只雀都系嗰个时间飞出嚟啊！嗬， 画嘅咋？ 兜啊嗱，兜啊嗱。 唔系啊，因为当年我曾学影相时咧，个师傅教我嘅，梗系追落去啦。如果画空嘅话，画咗，因为而家潮流兴啊。 黐上咯， 但系你张相点得到咧，就唔好，你就冇撑呢啲嘢，真系，因为呢啲嘢。唔係你話好死嘅，一跌出嚟大家已經知咩事，冇得撐噶嘛呢啲嘢，呢啲死撐啊，我真係戇居嚟。 咁但係 Canon 戇居都唔係新聞嚟 喎。OK 啦， 總之埋單就係佢喺度死力撐咯。咁唔排除可能人哋攞咗佢張相個上部分，加埋自己張相嘅下部分咯，所以變咗佢咪有機會可以寫得翻佢 Canon 自己嗰個 X 落去咯。 X 啲係要改咧，有 App 做到噶啦，放心啦， 冇錯。咁。 改 SIF 就简单到爆啦，唔好玩啦。 虽则你话前早再早排少少，其实仲有另一单嘅，嗰单 Nikon 就认衰即刻掹嘅。 真嘅，我一路都唔明咧，点解啲相机公司或者手机公司啦，而家好兴噶嘛，即系用其他相机影完就当自己部机影出嚟嘅相。个问题点解你唔改 SIF 嘅咧？ 嗯， 即系改咗冇咁易俾人知啊，起码即系你 X 都唔改，俾人踢爆就冇问点解啦，系嘛？ 冇呢个自觉咯，好简单。呢啲就系即系点讲？其实好多人真系冇怀疑过呢嚿嘢嘅存在，即系尤其是 唔 系 嗱，衰第一次就冇怀疑啫。咁多年嚟咧 ，ing 咁多次噶咯。 就系、 是、 呢 个 常 识 系 超难，唔紧要啦， 即系阿宝好烦喎。 唉，算啦，讲多充补充多一样先。张相你会话喂角度相似啊，着飞出嚟啫。咁你点可以话你张相系似啊，或者系两张相抄啊？当如果同你讲成个天嘅云嘅 pattern 都系一模一样咧， 嗱先讲嗱，其实咧可以撑开少少讲嘅，又系应该唔知上年年尾定今年发生嘅事嚟嘅，好似系。真系有两张相，连个云嘅 pattern 都一鸠样咧，即系有过呢个偷图疑云之后咧，发觉其实原来真系两个摄影师企隔篱，差唔多同一时间揿中快门，影咗两张差唔多一鸠样嘅相出嚟咯。 你两个企，即系我，但系个问题系你两个一齐影嗰张相冇问题啊嘛，但系个问题个时间系唔同咗噶嘛，两个 啊， 讲紧系之时间起码争一段时间以上，你冇理由个天嘅云咁巧一样，仲要如果条飞机肯 我哋讲呢样嘢，我谂系我系之前系见到个西咧，系专门就系你掟张相上去，佢会话你，佢话俾你睇呢个世界。会唔会有一张同你好相似，甚至系同一秒揿出嚟嘅相 ？Google 以图搜图啊？ 唔系 Google， 唔系呢个程度啊！真系同你讲系，佢对比埋你嗰个资料啊，嗰啲嘢，佢真系会系揾到几张咧，系真系有唔同人影，但系时间角度相，时间角度构图完全一样嘅相， 系听闻拆咗，佢改咗个时间咯，我觉得系。你唔改一个时间，我仲话即可能咁样企埋一齐影到啫。 咁你咁讲都唔止啦 ，Sony 都有一单啦 ，Sony 新加坡嗰个啊嘛， 好多噶啦。 系啊，呢啲改头呢啲 应该咪调翻转，你不如问下边间厂冇濑过好过啦。 即系咁系问题，其实佢冇好多时佢哋真系做嗰、那个落手做嗰、那个做编辑嗰个，其实未必系咁讲好专业啊，或者好咩啊。有时真系随便网上搵张图。咁啊，改一改就算，我已經啊，呢啲情況其實好常見，不過都係嗰句啦，你執埋個資料佢啦。 唉，算啦，仲有呢個曾經認自己做三聖家奴嘅 Nikon 咯，佢話佢哋自己嘅歷史就係一部富士 X 一百， 嗱佢哋自己即係經典啊， 富士 X 一百， 嗯， 我哋嘅歷史就係富士 X 一百， 我哋嘅經典機就係富士 X 一百，哇正！ 我唔好明白呢個即係其實點解要嗱 認錯機咯？ 咪冇人認錯係咪呢部機？一富士近年嚟呢部机差唔多成为佢招牌，佢翻生招牌作嚟嘅，差唔多日日一攞咗部机，就算你唔画佢招牌，唔画咩都唔画，大家认得富士一百噶啦，除非唔识相机啫，唔识相机 就系证明个编辑唔识相机咯，明唔明啊？ 即系有时呢啲嘢做，因为做公关嗰、那个，即系有时会话同相识同佢做嗰、那个嗰个项目系识嘅，固然系好，但系有时你经常会请嗰啲咧唔系好识嘅人。翻嚟嘅 就唔系好识啊 ，sorry， 系成日请啲真系唔识，喂佢真系唔识噶， 系啊，我答你系唔识噶。 咁我认证公关公司的时候，冇话我听我要我将来嘅工作系相机 啊 嘛。 唔系啊，你知唔知嗰张相埋单？人哋后屘解翻话，原来咧嗰张相咧，即系嗰张影住张 Nikon 话嗰部富士系自己历史嗰张相，原来系另一个用家影咗相掉咗上去嗰啲图库度，俾人买咗噶。 即系搵上图库搵图。咁又 哇唔系啊嘛， 系噶 想做副本头， 你明唔明啦、啊？就系、是、个公关嗰个编辑啦， 其实系冇问题。 揾到张好 red 草嘅相机图，就觉得系旧嘅 cat 的款机咯，明唔明啦、 啊？你不问我啊？我仲有部旧又好旧呢款机啊！ 我觉得系因为个公关嗰边系外判咗去嘅，所以佢真系唔识，但系揾咗个真系唔识嘅人去搞。咁睇起嚟好似差唔多，即系等于啲女人见啲高达，个唔系，见啲机械人都叫佢高达咁解啫。 记住系机械人就高达啊，唔系见到高达叫高达啊。 认得唔同，认唔得唔同嘅高达啦，系我啦，见到机械人就高达咯。 见到、 這個、 见到灯霸又系高达 啊 啊， 即系差类似咁嘅情况。 即系唔系，即系等于啲杂杂咧，见到只伊迪安就话系吉姆咯。 即系等于你叫我走去认部相机，我最多都系我最多都认得佢个样似单反，个样似旧菲林机，个样似 DC， 我最多系咁嘅啫。 俾影影完你就好歪打 啊！即系佢真系唔系呢一行，咁佢咪唔识咯？咁佢呢啲呢，尤其是呢啲应该 唔系，即系但系我觉得最大问题系公关做完出嚟咧，你都要收货噶嘛？ 你收货嗰个系你公司嘅人咯啩？ 都唔识， 未必噶，未必有人收货。即系我可以话，因为运作模式好多时都系真系由得佢继续去嘅。 唔，我明白，即系结出到嚟就梗系咁嘅意思，梗系冇人收货先出到嚟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咯，即系收货都唔收，柒咗就冇问点解啦。又系嗰句， 即系佢，我调翻转佢就佢就话第二个，咁如果我搵个人嚟收货，我不如干脆搵个人做啦，唔会差我几远。 最好啦、啊，最好啦、啊，都系。 咁咧就係慳成本，揾公關批量外判，咁咪把剩咁嘅款咯。咁就呢啲慳錢嘅錯就經常出現噶啦。 咁仲有冇呢啲該公關騎呢嘢？ 騎呢差唔多啦，係嘛？ 差唔多， 好多都係入咗去柒嗰邊嘅，所以有啲難度。今日可以唔講住。 咪講因為臨尾埋尾啊，講單好 GJ 啦，即係反面教材啦。咁樣仲唔得嘅喎？我哋少啲笑料嘅喎，公關。即系呢个1010， 哦，嗰单哦，嗰个系真系 good 公关系列嚟嘅，大佬。 唔系呢个叫做 bad 公关系列，你冇哥，你冇灾难点叫公关啊？公关系负责做灾难嘅，唔系咩？系咪先？你冇灾难，我哋点开心啊？点会睇得开心啊？明唔明先？几衰啊！有个客打去嘈，打去投诉，即系最兴噶啦，你知，即系打开啦投诉呢啲嘢，你信用卡又系咁，电话又系咁噶啦，系咪？喂、啊，投诉多两头，俾人 cut 药添。 即系重点系佢咁样，佢点样讲啊？总之喺电话度嘈完啦，系跟住公司出，啊、公司系唔知出 email 定出信 啊？信律师信， 唔系律师信啊？ 唔系，我即系 佢出封正式嘅信， 即正式信嚟。 我哋现在正式同你终止合约， 系啦，终止服务同 埋。佢真系佢有终止，而家终止服务，因为 然之后条友个客就影住封信就摆上网公审， 谂住公审 系啦，就即系今时今日呢啲服务态度唔能得，所以嗱话嗰套唔 work 噶啦。 即系跟住系俾全世界份佢系，喂系你个客够閪，人哋 cut 你，喂 最正咧，仲要系录咗音，即系俾人听翻录音听翻出嚟。 最紧要系 无礼 嗰条友，最紧要嗰样嘢都唔识做，断章取义嘢都唔识做，成封信影上去，咁真系。即系自柒于人前，咁啊抵人哋嗰边嗰个做咗个 good 公关出嚟嘅。 咁因为人即系通常情况下咧，就公司就好少会揽员工，通常都系 系啦， 拱个拱个相关员 工去死， 相关员工已经离职啦 ，OK 换嘢未？即系因为对佢嚟讲，炒个人就冇。 同埋重点就系佢话离职啫嘛，系咪真系离咗职冇人知啊嘛？ 就算真系佢都唔系好痛噶啦， 系咯，唔系个公司唔痛先啦，即系个员工痛唔痛冇人 care 啦。 即系通常都系咁样，但系呢次唔系，呢次公司就揽个员工，你孖叉我员工，即系我哋有权终止，我认为，即系话我哋认为你不适合同我哋点啊？ 唔系你唔符合我哋，即系你同我哋公司嘅理念系唔适合嗰类咁上下嘢啦。 系something like that啦，跟住就所以我哋要同我哋同你终止合约。 我哋唯有同你终止呢个合约。 順帶一提啦，根據大家各位冇睇過，但係聽過同意或者簽咗名個賣身契咧，其實個電信公司係有權單方面，因為你話係可以同你講話，哦，你唔識 唔 同我 係因為但因為包括但不限於啊嗰、那個好緊要嗰個名啊。 嗯 即係總之，佢就話你，佢覺得佢同你唔適合繼續履行合約的話，佢係可以單方面 可以隨時 term 你噶。 係啊，而係唔需要作出任何賠償。 因為最正就係咧，因為差唔多都係嗰段時間嚟噶。咁台灣嗰邊咧，咁台灣嗰邊咧就因為搞呢、這個即係啲平卡、啲平 plan 啊，即係平價無限任食 石頭爆，台灣嗰時大立亂啊！ 咁嗰邊就大立亂，所以台灣嗰邊電信業員工咧睇到呢單嘢之後咧，啊葡萄到嗰下啦，即係酸溝到成個 Facebook 酸曬咯。 咁搞下咧，人哋係無啦啦，你公司搞活動，搞到我哋冇 OT 冇補水，咁兼 仲要俾人嘈，話你做得慢， 係由開門俾扎客屌到你閂門， 唔係俾扎客屌都算啦，即係仲要議員出嚟話你哋做得唔好。系啦， 乜乜七七啊！啲又因为佢人手唔够，本来放假啲冇得放假， 系啦， 即系翻紧工嘅又翻八个钟，其实最正常我都唔系好多 O T 嘅呢啲门市嘅嘢，其实正常咧系 O T 一两个钟嘅最多都。 唔系通常即系电信啫，即系度度都系嘅，通常八九点钟点都闩门噶啦。但系嗰边系同你开到11-12点咯。 正常系5点闩门，有时会 O 到7点。 呢個係常態咁嘅款嘅。咁但係佢結果係去到十點先閂門， 唔係十點先至截龍， 係啊，十一點幾先走得人， 係啦、 啊，嚇、啊，跟住你聽朝睇，聽朝八點幾時準時翻工喎？ 耶、yeah. ！ 哇，即係睇到佢哋係好，跟住仲最慘係你間電信公司，你上面啲公司係唔攬個員工啊嘛。 唔係台灣最興唔攬員工啊，算罷啦，即係一字記之若黃品 ，OK？ 又或者家樂福。 順帶一提啦嚇，呢單嘢台灣叫做499之亂， yeah. 直接個內撲起咗名噶啦，即係佢後邊後續就係、是、我講埋講到呢單，我講少少後續啦。個後續就係、是、咧，結果就係呢一個月，其實係呢一兩個月啦，係大量嘅投訴話佢跌速啊，話佢歧視499方案啊乜乜七七，跟住俾台灣個咩電信部門電信官呢個叫咩 NCC 啊？ 是但啦，好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總之管電信嗰個啦、啊、就行出嚟實測唔好意思，唔係你哋唔係歧視你哋499，係冚家係 全世界 俾你哋班499拖慢咗，即、 yes. 係因為 呢鋪咪冚家咯。 Yeah. 有冇听过咩个滥炒呢 ？Yes， 就系咁样，咁就问下少少后续延伸啦。 好啦，咁大致就差唔多啦。咁呢一 part 就系啲高科技界嘅关公事件。 其实我真系好高科技可以倾嘅，其实 科技界啦， 唔系系好低科技错误。 啱、嗯，我同意。 高科技嘅低级错误咯。 系高科低能，你未听过咩？高分低能呢件事，好啦。咁下一 part 咧就讲下动漫界嘅近年而发生几件，其实之前都讲过嘅公安灾难同应付方法。